《伯多禄后书》第一章，耶稣基督的仆人和宗徒西满伯多禄，致书给那些因我们的天主和救主耶稣基督的正义与我们分享同样宝贵信德的人，愿恩宠与平安因认识天主和我们的主耶稣丰富地赐予你们，因为我们认识了那借自己的光荣和德能召叫我们的基督。基督天主性的大能就将各种关乎生命和前进的恩惠赏给了我们，并借着自己的光荣和德能将最大和宝贵的恩许赏给了我们，为使你们借着这些恩许在逃脱世界上所有败坏的贪欲之后能成为有份于天主性的人。正为了这个缘故，你们要全力奋勉，在你们的信仰上还要加毅力，在毅力上加知识，在知识上加节制，在节制上加忍耐，在忍耐上加前进，在前进上加兄弟的友爱，在兄弟的友爱上加爱德。实在这些德性如果存在你们内且不断增添，你们绝不至于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成为不工作不结果实的人。因为那没有这些德性的便是瞎子，是近视眼，忘却了他们从前的罪恶已被清除。为此弟兄们，你们更要尽心竭力使你们的蒙召和备选乃善行而坚定不移。倘若你们这样做绝不会跌倒，的确这样你们便更有把握进入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为此纵然你们已知道这些事，已坚定在所怀有的真理之上，我还是要常提醒你们。我以为只要我还在这帐幕内，就有义务以劝言来鼓励你们。我知道我的帐幕快要拆卸了，一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指示给我的。我要尽心竭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也时常纪念这些事。我们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来临宣告给你们，并不是依据虚构的荒诞故事，而是因为我们亲眼见过他的威荣。他实在由天主接受了尊敬和光荣，因那时曾有这样的声音从显赫的光荣中发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来自天上的声音是我们同他在那座圣山上的时候亲自听见的，因此我们认定先知的话更为确实。对这话你们当十分留神，就如留神在暗中发光的灯，直到天亮晨星在你们心中升起的时候。最主要的，你们应知道经上的一切预言绝不应随私人的解释，因为预言从来不是由人的意愿而发的，而是由天主所派遣的圣人在圣神推动之下说出来的。